大家好，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节目又回来了。今天情商班都是笋哥坐回来做录音。 Hey,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讲一集世界真世少。为什么世界真世少呢？狗护士这排就收到一个朋友的email。 准备拿出来读一下。 讲一下他的名字先啦，他叫 DBS。 你想不想跟你 hello 啊 ?DBS 你好，好怀念你的那期名，哇真的正。我告诉大家DBS 咧係我認識嘅女仔當中咧，佢就算冇任何職業，佢都一定唔會餓死，因為佢整曲奇餅真係好撚好食。嗱、我食甜品都好奄尖啊，我食曲奇餅亦都好有要求。我覺得謝玲嗰間喺九龍城嗰間 蝴蝶酥 最好食。謝玲嘅曲奇餅得一兩隻好食，但係DBS 整嘅曲奇餅，嗱業餘可以拍得住佢， 嗯， 好堅啊，我覺得。即係業餘能夠拍得住佢，真係即係非比尋常。即係我覺得真係即係第日邊個係佢條仔啊，真係有福啦，因為可以成日食到啲曲奇餅。因為佢整曲奇餅真係 佢夢人奶做啊！ 你講啲咁嘅嘢，你咪想我死？ 人奶曲奇好特別喎、啊， 筍哥，你咪想我死？佢真係崩溝我幾財，突然間攞把菜刀喺門口追斬我。 喂，佢知唔知道你住喺呢度噶？ 知啊，就係。 佢知唔知道你？佢但係佢知唔知道你住十九樓先？ 佢就係知道我住十九樓啊！你係咪想我死先？屌！佢日日都知道啊，死未？咁佢整個曲奇比較好食噶。咁點講？講緊一集世界真細小咧。話說。佢係 send 一個 email 俾我，咁咧佢就話即係真係好，我哋段友誼好好難忘記。咁啊，內容唔講，費事大家網友即係當中有啲咩嘅即係遐想啊，再有一啲。咁咧佢就話喺打電話俾我之前 ，send email 俾我之前，聽我哋個節目。咁咧聽我哋個節目咧，喂我熄我電話先啊。咁咧佢點解聽我哋個節目呢這個靜音啊，拒絕來電先，拒絕來電。咁咧，佢話聽我哋個節目。咁我點解話即係世界真細小呢，就係、是、我問佢點解你聽我哋個節目，佢話因為係網友介紹佢聽，佢話一聽就認得我把聲。我哋把聲好撚易認咩乜？我個個同事一翻工，佢話我認得你啊，狗護士。我話你點認得我？你把聲死我都認得我，唔撚啊！係啊，咁撚易認，屌你！ 喂，其實係咪好多同事都聽你節目咧？而家其實 我唔撚知喎、 啊。 我哋啲節目有冇人聽㗎？ 我唔撚知啊。 但 係 估唔到係咁撚多人聽咯。仲有朋友話俾我聽，俾我聽我嘅節目啦。你有冇啲咁嘅人話俾你聽？你有聽咁嘅節目先？ 都試過，我有一次去飲啊嘛，咪話俾你聽咯。 啊！ 一次去饮，啲人大声喺后边叫：喂，阿笋哥咁样，我 睇 我就努力唔拧转头睇佢啦。 哇！咁卵大镬，屌！公众人物喎、啊， 公众人物、 啊。如果搞网台，即系香港政府封杀网台，你会唔会上去？即系投一票系，即系俾自己叫香港政府唔好封杀咧？ 我谂啊。咁啊，梗係啦，係啦，即係都叫做有個平台講下嘢啊嘛，係咪先？ 啱， 雖然我諗好少人聽，可能幾百個人咁都係人啦，係咪？ 啱，啱。係 咯，幾十人都係人啦嚇。 啱。點解即係會咁 touching 要錄一集？即、就、係、是、世界真細小就係、是、我今集好自私，好想同 DBS 四聲 hi 啦。第一。第二樣嘢，我話俾你聽，呢、這個世界原來真係好撚細。 喂，你要講下個故仔先。 咁咧，話說嗱，唔係講 DBS 啊。話說有一日，你知道我做咩醫院㗎啦嚇。咁、咧，我做嗰間醫院，咁啊，梗係有啲家屬嚟探病啦。我話俾你聽，喺家屬裏邊，突然間有一個人同我四目交頭，眼裏面閃出一丁點兒火花。嗰個係中女嚟嘅，咁大家喺邊度見面呢？咁翡翠，真係啊！ 咁大鑊？ 係啊，但係佢唔係探我間房，我話俾你聽，佢係探樓下間房。咁佢真係喺間翡翠做啊！咁我梗係三七面啦。但係大家真係認得，我真係認得佢，佢亦都真係認得我。 大哥，佢平時行出嚟個樣係點嘅咧？ 咪又係咁樣， 即係良家婦女咁樣嘅。 喂，金翡翠嗰個樣唔雞喎。 哦，係咩？ 都唔係好雞。 即係靚女嚟嘅。 靚咩女？因為好似師奶咁咯。 啊啊啊！ 即係你唔好渴求佢真係好靚喎，仲啲師奶。 嚇、啊！ 即係中女咯。 嗯、 即係中中師奶咁嘅樣咯。 嗯。 咁大家真係。 跟住點咧？ 喂，你唔通問佢？喂，今日開工點啊？喂，不如打我友誼炮先啦、啊！你都咁講，你死得緊啊，細佬！屌你老味！你不如話喂入下行吹個燒先啦、啊，特價得唔得先？嗱， 唔係嗱，你唔俾錢，你唔俾我，唔幫我吹話，我而家咧就喺你啲 friend 面前爆你出嚟。 咪爆咯！我成班 friend 做呢啲。屌你老味！你爆你都嘥氣，你成班 friend 做呢啲，你爆啲咁多啊？屌！你都咁多張爆啊！ 雖然都係咁講，即係一個人佢唔好彩咧，即係個人佢如果係我哋成日都話啲人淪落到去做雞，或者係淪落到去做一啲比較低賤嘅職業，即係我覺得職業係有分貴賤嘅。 嚇、啊！我啊冇咁睇。 即係你譬如話你譬如話點講咧？起碼個價錢都有貴賤啦。有啲工作崗位，你收個人工係高啲噶嘛？ 係 嚇、啊！你譬如話林瑞麟咁樣收300,000個月，令到佢行出街，佢可以食好嘅、住好嘅、著好嘅、瞓好嘅。 但係人格低劣咧。 佢人格低啫，但係呢個唔緊要啊！即係一個人有冇錢同佢人格高低係可以兩碼子嘅事嚟㗎嘛。 哦。 咁樣，但我想講咩咧？即係你所謂點解我頭先講話用淪落呢個字咧，要去做呢、這個做雞啦，做性工作者啊，同做雞做雞又比較有親切感啊！我其實覺得。 係。 但是呢我覺得是你想想一定是配合住呢是其實呢是要一次你要是配合過很多次的不好彩而有那些不好彩還要一起發生、 啊、 其實大家都可能有這樣的經驗的 是 什麼不知道爸媽病跟住然後個細佬又出去借人錢 是 OK有人上來收數 是 那你九萬多個壓力之下呢你就會揀一條你最容易的 唔係，但係你要揀到先得㗎。有啲人做性工作者嘅資格都冇啊，譬如我。 咁你咪咩咯？你原本有錢嘅，你咪去大富豪咯；冇錢咪金翡翠咯。係。即係，所以即係由佢行入去呢個精神病院嘅時候，我就覺得，即係我咁樣聽你講嘅時候，我覺得，唉，真係唔好彩係由一連串組成。 係。 一定唔係單一因素。 啱，但係我覺得人個工作。冇分貴賤，人嘅格有分貴賤。嗱，我哋有好多送餐嘅餐務員嘅，嗰啲推住架餐車嗰啲，有一日喺街見到，有一日喺街見到。咁咧，佢咧就我喺軒記裏邊，佢花枝招展呢位太太，咁佢就同我講，咁佢又叫我一聲阿 Sir 咁樣，咁佢側邊個。即係朋友就咦咩人嚟㗎咁樣，我第一時間講，哦，我同佢係同事，我同嗰位小姐，哦呢位小姐同我係同事，我哋大家都喺醫院工作，咁嗰個女仔就望住即係佢個朋友，你有啲人會賤到咁㗎嘛？唔係啊，喂，阿姐，邊個嚟啊？冇送餐嘅咁，咁你係咪好賤格先？即係你用你嘅語言去到侮辱咗人哋，或者喺嗰刻嗱。你講佢真實嘅工作個title 出嚟，冇任何問題㗎，啱唔啱先？但你唔顧住人哋嘅層面，唔、顧住人哋嘅面子。 所以你其實喺呢個咁嘅講法裏面，你都暗示咗其實喺職業啊，客觀嚟講係有佢貴賤之分啦。 係大家都係咁睇，但我自己唔係咁睇。嗱，我成日都講我自己唔係咁睇，但有好多我身邊嘅朋友都唔係咁睇。有一次。我是一個很低微的僆仔啦，即係做塑膠模，周身邋邋遢遢。咁我爸爸以前是一間即係好細間嗰啲蚊型工廠啤嘢嗰個老細嘅。咁咧嗰個 太子嚟㗎喎， 屌你諗嘅，你做唔做把你都係太子嘢啦咁講。咁咧佢有一個賣保險的 sales 就成日擺一啲嗰啲即係潤滑油啊，喺我即係 做 sales 要帶潤滑油。 做兩間公司嘛，又賣保險又賣潤滑油。 哦、oh, okay. ， 咁咧佢因為啲油重啊，就唔可以拎住周圍走，咁佢拎啲板喺我爸爸嗰度擺喺度，咁有咩事就即係拎支板過去火炭嗰啲即係工業區度俾人睇。咁話啊得，你譬如阿陳生你要嗱15分鐘我攞支板俾你睇下，咁你冇話翻公司攞㗎，你咁重嗰啲油一卡卡㗎嘛，你點攞啊？咁係擺住我老豆嗰度。 咁咧，我老豆提供笪地方俾佢拜。有一次佢西裝不停，我就真係好嬲又，即係你諗下嗰陣時做塑膠帽僆仔牛仔褲。 但你阿爸做緊老闆嘅時候，你都仲係做緊塑膠帽？ 走個佬啦！哦，咁咧佢嗰陣時即係喺街撞到佢，咁我好嬲又嗰陣時真係，哇！個頭髮又滿蓬頭垢面，總之就咁佢有兩個西裝油，咁佢一行埋嚟就同我握手，佢真係同我握手喎。啊、九公子好耐冇見，哦、啊、你係，哦係啊乜哥咁樣，我認得你啦。咁佢即刻同佢朋友介紹，呢位阿、啊、九公子啊，佢爸爸好睇我噶，喺工作上邊，我即刻覺得自己個人偉大好多。人哋一句説話啫，等同我今日喺輕鐵度，我一句説話啫，人哋可能已經好舒服落一台。嗱，工作係冇分貴賤。在一間醫院或者在任何的工作架構裏面，你不要講醫院，最簡單軍部。你在、那個BBC 做過一套節目，上網大家查翻，軍營五角大廈夠偉大了啩？呢啲喺呢個前線，呢、這個伊拉克的前線，美軍面對的軍面對的力量，他哋亦都日日槍林彈雨。咁如果你話啊係喎，呢啲人都係好偉大，嗱我唔認同啦，我覺得軍人係一個殺人嘅武器，但係有好多人都認同，有一啲好低賤嘅人，冇咗佢一定唔掂。訪問五角大廈最高級嘅官員，那個高級嘅官員講一樣嘢最偉大嘅職業，估唔到係呢啲啊！喺裏邊原來可以 order pizza 外賣嘅，咁 pizza 外賣邊啲人送嘅呢？真係一啲即係譬如佢講伊拉克前線咧，美國政府咧就出錢。買咗 Burger King 成架貨櫃，連用嗰啲航空母艦運去，裏邊嘅人著 Burger King 制服，裏邊個廚房煎牛排嗰個著 Burger King 制服，係 Burger King 美國本土啲人嚟噶，佢哋就成個貨櫃、成個 cargo 就運去前線嗰度，就賣 Burger King 俾佢哋。嗰啲軍人訪問佢嘅時候，那個膊頭有五粒星㗎，那個手掌，佢話：你覺得？美國政府在這次即係軍旅裏邊，你哋面對嘅敵人裏邊，你覺得美國政府俾咗最好咩支援你？佢即刻呢個諗啊 ，Burger King。原來喺美國前線打仗係食咩嘅咧？一包包嘅呢啲嘢，即係半液態佢倒出嚟，好似粥仔咁啊！佢原來打仗咧，我哋一個禮拜嘅食糧咧就係一個背囊裝曬，就係食呢咁嘅嘢。佢話咧，美國政府今次俾佢最偉大嘅咩咧 ？Burger King， 因為真係有 burger 同埋呢個有呢、這個 牛肉、 牛肉啊，有呢個奶昔飲。嗰條隊咧一影出個鏡頭 pan 咗，哇排撚到啊！屌你老味，嗰啲人就係為咗食個 Burger King。咁喺五角大廈咧，因為佢哋密封式管理，你出入都經過好嚴格嘅管理。佢裏面唯一得一間 pizza 店，佢話呢度最偉大員工係咩？送 pizza 嗰個冇佢食真係撚掂。嗱，呢啲職位夠下賤，但係點解人哋覺得呢啲職位偉大？你冇咗佢，你唔通真係食嗰啲增闊？嗰啲真係正宗增闊啊！話俾你聽， 係 嗰包液態食物，半液態嘅。 即係點講咧？ 醫院送餐唔係一個好下賤，你冇咗佢，你試下自己落去捧嗰啲餐。 咁所有工作都係有佢嘅，係即係咧，佢有冇功能咧？ 系， 同埋佢賤唔賤咧？ 系 賤咧，唔係一種點講咧？我試下釐清楚呢個觀點啦。 啊， 每個工作肯定有個功能喺度。 系， 佢冇功能就冇人做嘅，亦都冇呢個工作需要，啱唔啱先？ 啱 即係正所謂掃街都有人掃。 系， 但係咁佢個工作係咪賤咧？ 系， 點解佢要即係譬如話，我當你係中午畢業。你有得揀工嘅時候，你一定唔會揀做掃地，係嘛？你係唔會揀去洗廁所，洗廁所同埋掃地呢種工作咧，係下等嘅工作啦，下難嘢。你一定係會係你冇得揀，所以你去做係咪？所以我想佢嘅賤咧，係佢係厭惡性嘅，係我咁 我護士呢份工作就好賤啦。 你都係啊，咁肯定係啦。 你聽我講，有一個人，嗰個靚妹大學啱啱做 OU。佢同我講：阿九護士，護士最偉大咩？我護士，你知唔知最偉大咩？你做完啲邋遢嘢，仲要俾人屌老母啊！呢樣先係護士最偉大啊！ 你其實個，所以咧，其實以前掃地咧，人工高係應該嘅。 係。 你咧嗰啲工作咧，個內容厭惡 啊， 重複邋遢 係。 其實護士是業務性工作，在各職業的定位裏面，護士有補貼的嘛，護士補貼是因為他的業務性嘛。 我告訴你，有一次有個醫生做一件事，那個醫生都是微笑算數，在門診分科我帶個病人去，在外面等著，在這裡等著的位置，那個醫生在裡面那個簾那裡拉埋，幫一個男病人通緊櫃，即是通屎窟窿，因為看痔瘡，他一拎，嗱，他遮住塊臉的，我只是聽到這些聲音，嘟一声，嗱，嘟一声，肯定系只手指掹出嚟啦。之后就听，咁之后个男病就讲：我屌你老母咩？你塞还塞啊，塞到我濑晒屎。嗱，濑屎系你自己濑噶，唔系个医生塞到你濑啊。个医生一走出嚟，你知唔知佢点咧？佢戴住手套嘅，但我见佢咧系突然间只手向下垂，咁啊证明佢成手都系屎啦。咁之后咧，佢冇任何惧色，嗱呢样先坚啊！佢冇任何惧色喺我面前就同我讲：阿 Sir， 麻烦你递只手套俾我。原因就系佢单手戴一只呢只帽啊嘛。咁你冇嘅时候，你点除只屎手套咧？咁佢咧就攞只手套又除一只屎手套，抌落个垃圾桶。嗰、那个病人再拖一年，仲继续屌啦！我屌你个老母，整到人赖捻晒屎，你识唔识嘢噶？喂，你控制下好啊，大佬，你赖到成张床单都系屎啊，大哥。佢仲屌个医生，不断屌。嗱，个医生嚟啊，个医生咧好有风度，真系耷低个头，只系微笑。咁我就喺侧边拧拧下个头。咁个病人出翻去之后，我就讲话，我安慰嗰个哥哥仔话：，唉，我哋做呢份职业，咁佢话我哋就唔系话我哋个人，只系话我件制服啫。咁、那个医生都系微笑笑，算一，即系都系微笑算一，即系微笑就算数。我话俾你听点解咁，我谂佢一日遇几百单啊，塞完，哔一声，仲要屙啦，屙完屎仲要屌你。喂，大佬你控制一下，你控制唔到仲要屌我老母。嗱，醫護人員最偉大，呢啲夠賤咯，我覺得呢啲好下賤啊！即係你諗下，人哋賴完屎落你手度，仲要俾人屌老母，你試過未先？ 哦，咁又係喎，你突然間咁樣講咧，我又有想修正一下我嘅諗法喎。即係其實你知啦，每份工都有佢唔撚得嘅地方啊。係啊，即係你好似你教書又係咁，教書又係你可能做生做死，然後俾啲家長屌老母咁樣。但俾人屌咧，並唔係構成一個工作下賤嘅部分。而是那個工作不受人尊重， 是， 但是其實現在又這樣說，普遍的工作都不受人尊重，是， 現在尤其做官， 是，尤其是做公職， 是， 因為大家覺得你的人工比他高嘛， 對，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直接構成大家很想屌你的原因，譬如護士如果是8000元人工， 不要3000啦，不屌都是重應， 是吧，這個是變態了，你收得錢少，佢睇你唔起， 唔系而家啲人系点解睇唔起公职人员咧？系因为民怨在度，即系人哋唔系怨你个职业，系怨个政府嘅架构。 咁你又喺架构里边打工， 系啊，咁人哋咪怨你咯。嗯、即系人哋唔系怨个职业，你见到而家警察都俾人指后面屌老母噶、嗯。我嗰次过马路，你知而家拜山青松观都咪烂晒嘅，真系有个阿伯指住佢。你啲咁嘅走狗，屌你老味，收过少少钱，拦捻住条马路，你啲咁嘅走狗，佢真系咁讲喎。佢指捻咗警察，个警察真系冇捻住佢落去，拧拧下个头，那个白动捻住支拐杖，震下震下，揸捻住只手，你拉佢啊？你拉佢，佢心脏病发俾你睇啊？刮捻得人哋告你谋杀添啊！屌，佢指住个仲劲啊！白色恤衫两粒喺膊头嗰啲，真系拧晒头嗰条捻样，你真系冇计喎呢啲。佢民怨在度，个政府唔掂，同埋啲人怨系怨个政府，唔系怨你个人啊。 嗯， 即系你一着件制服，人哋个矛头指向你，谂都唔使谂，呢样嘢先衰。 嗯， 即系而家嗰啲人个大部分市民都系咁样嘅，即系你发觉而家啲人好怨恨公职人员噶，啱唔啱先？即係你自己都係咁怨恨啦。 不過其實咧，好多人都中意話，你發現咧啲人一嬲嘅時候咧，屌你老尾，佢哋通常都係咁講嘅，翻工好似做雞咁。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做雞有咩特別啊？人屌我笑。 喂，但唔係喎，我發覺我去嫖咁耐，好多妓女都好專業嘅喎，真係嘅喎，即係好多性工作者俾你嗰份嘅專業，你真係哇好難得喎，即 係。係係係，所以就咁啊，可能我都要修正下我的觀點，我的觀點都係有錯嘅，其實係。 唔係嘅， 即係個職業， 大家每個人嘅 POV 唔同嘅。 即係個職業其實唔係 我想講賤咧，賤一定係有一個負面嘅意思喺裏邊，就係、是、 我覺得個人個格可以賤，但係工作冇貴賤。嗱，最賤係咩？僱傭兵俾錢你去殺人，或者你有得選擇嘅時候，選擇咗一條錯嘅道路。嗱，你做軍人，軍人係保護國土嘅，你做軍人係好偉大，但係你去侵略人哋或者係殺其他人就係唔偉大。等於當年美軍，我覺得最偉大有兩個美軍，而家連。好似係七十歲嗰、那個美軍，兩個一頒咗勳章嘅時候相擁而喊。大家呢單消息可以喺網上面揾到。當年美軍去剿滅越共，直升機手同埋機槍手，咁喺嗰個佢接到 order， 咁咧就要機槍手就掃射一班嘅越共，但係個直升機手。將架直升機降落到十幾尺上空嘅時候，發覺全部係村民嚟，咁佢哋都接到 order， 就話要向嗰啲村民掃射。咁下邊嗰啲軍人接到 order， 就話嗰啲係越共嚟嘅，要向嗰啲村民掃射。直升機手將架直升機拍平，向住將機關槍，即係直升機咪有兩面槍口嘅，佢將機關槍手嗰支機關槍向住自己嘅軍人。要求自己的軍人不要開槍，如果不是我向你們開火。他救了這班的村民，但是因為這樣他們兩個坐了監，坐了十幾年冤獄，到單事平反了，因為之後的人都即是說出來真的原來是當時上司是給過這樣的 order， 但是因為他見到這些是村民，但俾你，我攞支機關槍指住你，你當然唔會話嗰啲係村民㗎，係嘛？筍哥，屌你啦！九護士攞支機關槍指住我，嗰啲越共嚟啊！阿 Sir， 佢梗係咁講啊。到單嘢真係查清楚，因為當年嗰啲村民做證，真係去海牙國際法庭去到做證人，證明當年嘅機槍手同埋當年嘅直升機手係救咗佢哋嘅平民百姓，救咗啲 B 細路仔，佢哋兩個一班咗獎。他們不是，他們頒了紫心勳章，軍人裏面，美軍裏面是最，即是榮譽最高的。他們兩個是相擁而喊，他訪問出來，他說不是因為我們的英勇行為，只是因為我們做了一件我們覺得正義的事。嗱，這樣如果你去殺人，你就下賤，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到，他做軍人，他還有軍人的本色，去到將槍口對翻自己嘅同胞，原因就係因為嗰啲人係唔應該殺，亦都係唔值得你去殺。擺到明唔係越共嘅話，越共唔會抱住個三歲僆仔啊！屌你，佢抱住支機關槍嘅啫。屌你，你抱住個三歲僆仔，你話俾我聽佢係越共，即係你叫我濫殺無辜，做唔出。我哋工作冇分貴與賤，但係如果工作去到濫殺無辜，或者你係做一啲手段去到傷害、殘害一啲嘅人，你就係賤格。或者你是運用你的權力去到令到一些人非常之不好受，你就是自己。 是是是，好像即是好像前幾天我拍照那樣，這個剛剛遇到個肥婆 正不正， 跟然後呢 我就分析是一件政治事件來的，即是譬如說我同你係兩個唔同嘅啊，都未必係咁複雜咯，試下簡單啲講啦。即係總之就佢話我認得佢好核突， 係 咁然後咧就咁現場有啲人喺度啊嘛， 係 咁咧我其實內心好介意 嘅。唔係，但係佢個樣係咪好核突嘅先？ 咁佢肯定係核突啦。 你話呢個係呈現咗真相啫？你話相機呈現咗真相？ 你話咧喺個工作咧嗱出嚟打工做嘢係你不會想著得罪人的，是不 是？對，當 然不會。連我們不要說不是，即是不要說什麼大話，連一個普通的，即是一個普通描述自然環境的一個說話都說不出口。 對對對。 即是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委屈，我就覺得很委屈。有時都會是自己錯的，譬如說有時有些環境你拍了你拍了已經是十幾個小時了。 對。 然後呢有時走位真的走錯了，被人看到。 走位走錯，因為有時影相唔係正台啊背台啊嘛。佢哋有時咧安排啲頒獎咧，就係咧個人咧咁樣行上個台度，個背脊向觀眾嘅，你冇得唔係背台喎。你係就走到老年咁嘥。但係走得越嘥， 個人都行咗去啦，屌你！ 你睇唔到個 logo。你拍照你又要顧 logo 嘛，你要看背景又要看前景，你在個布置上面坐了的時候我只可以跟著你坐，然後 呢人家地界會屌你的啦， 即是我內心就會覺得很難受，即是呢不過這個跟職業季節沒有關係，有時即是抒發一下， 只是人 即是在個工作裡面做人，我想做什麼工作都有困難的，即是包括我們上一集講說賣飯的阿嬸，可能他都有很多困難， 是 不過你都是要將那些困難咕一聲吞掉去。喂，我們說回 DBS 那裡又怎樣 呢？ DBS 啊，第一就是這個世界很小，第二件事就是我估不到會這樣撞回，即是世界真的小得很緊要。 嗱，我跟大家講一下故事是怎樣，我想他們大家都不知道，即是呢九護士就溝通條女 上網就認識了個女仔， 咁咧條女就俾佢溝緊出嚟，但系咧佢又冇同條女搞嘢喎，咁唔得啊？ 唔係你唔同人搞嘢好正常，點解你要同人搞嘢先？ 唔係，即係你冇同條女搞嘢啊？但係咧條女就好想同佢搞嘢。 唔係，我諗條女唔 係 好想。 絕對冇，絕對冇。唔係條女就冇話好想同佢搞嘢。 唔係，但係我都唔係，但係條。DBS 不會無啦啦俾部手機我睇，好似媽咪咁，你睇咁樣，哇！有啲最少喺度睇。 有九護士咧就話俾人哋聽咧，話自己係離隱婚嘅。 係。 跟住然後咧，但係後來發現咧，因為點解世界咁細咧，就係因為有人咧就將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俾咗 DBS 聽。咁DBS 聽咗之後咧，就聽咗幾集，發現自己喺個節目裏邊出現咗喎。 係。 並且描述咗佢對愛情嘅愚昧啊！咁然後咧就非常之憤怒，之後咧就發一個短信， 都唔係憤怒短信嚟嗰個，我覺得又唔係好， 我諗係抱住失望啦，即係咧係 失望， 即係都覺得 唔係，但係我同 DBS 都唔會有咩發生噶啦，因為其實我哋好得意啊，到我哋咁嘅年紀，嗱我 佢廿幾歲啫喎， 我四十歲啦， 佢廿幾歲啫喎，但 係30歲， 30歲 啊，咁我同你啊死啦，人哋似佢30歲。我同你都四偷嘢啦，我哋溝女好得意啊！你發覺咧有嗰種味道嘅，我哋自然會行埋一齊。嗱，譬如媽咪咁，佢一懟個手機俾我睇，冇啊，想學下嘢咯，你得閒教我啊！即係教你吹簫嗰啲，你唔會即係你識，即係我諗我哋識嘅女仔係媽咪嗰啲咁直接就會咁同你講，同埋我哋亦都會係識呢啲女仔，因為嗰種氣味係會吸引到呢啲人，即係等於臭油鼠一定會吸引臭油鼠，臭油鼠唔會吸引到只熊貓埋嚟噶嘛，啱唔啱先？ 都係臭味相投啊！ 啱，即係一定係咁樣樣，即係我哋呢啲人，即係嗰種氣味就係會吸引嗰種氣味嘅人嘅，即係你唔會吸引一啲。即係等於你而家，你發覺夏天咧，咪有好多師奶咧，著得好小布啊，個波好撚大啊， 然後仲有黑色薄褸喺入邊，著件白色外套 啊，即係有啲人同你耷下眼啊，眨眉眨眼嗰啲，屌你老味！講真呢啲一知係咩事啊？屌你老味！無啦啦眨眉眨眼同我，屌你老味！你同佢又眨眉眨眼，因為你又摸我個頭話俾你聽，嗱你話嗨佬嗨好過癮嘅，咁佢可能話咦係個光頭仔好過癮喎呢啲，即係你發覺我哋嗰個年紀係。某一種氣味的人會走在一起，某一種氣味的人會黏在一起，即是但是 DBS 和我那種氣味就不是，即是完全是 做下朋友咁樣啦， 做下朋友啦，同埋就 好得意嘅，同埋新朋友咧，譬如話舊朋友大家好了解，知道對方嘅弱點咧就唔會點破嘅， 啱， 但係大家咧就好清楚自己喺人哋對方面前咧，其實就有咁嘅弱點，其實佢都知道噶啦，新識朋友咧大家諗住大家新識就大家盡量掩飾啦，我就唔俾你知道有啲咩問題。但係咧，屌大人嘅問題，我哋年紀大好容易察覺嘅啫。屌萬一俾我察覺咗，我哋仲喺個電視節，唔係我哋仲喺個電台節目上面大聲講， 咁就唔差 啲。跟住然後佢就覺得，屌原來我手段咁低啊，原來我掩護嘅功夫咁低啊。 唔係啊 ，DBS 好可愛嘅，但係佢最佢同阿妹都係一樣，同寶寶龍同好多女人都係一樣，唯一一個。唔係，你 有三個奶嘅佢啊！ 我未摷過，亦都未見過有三個乳罩嘅薄褸喺呢個世界上，未見過有三個乳罩嘅薄褸。有麻煩俾我睇一睇，除咗喺嗰個咩怪獸公司裏面嗰啲怪獸啊。不過話俾你聽，係真係有呢種病嘅。有一次牛牛做手術， 佢特登影張相俾我睇，不過個病人話都明俾。咁咧，因為咧醫生遇到呢啲奇怪 case， 佢可以要求一個病人填張 consent form， 或者問個病人口頭要求之後，我想影，唔係你個樣啊，我想影低呢件 case 做 reference， 制唔制？你唔制，我唔影。真係有個三個乳頭症嘅，嗱，我聽就聽得多，見就未見過。阿牛牛有一次幫個女仔做手術，佢話個女仔廿幾歲，佢話咧喺個家底呢度啊， 哦，有個副乳啊嘛， 有一粒，咁咧就普通我哋見嗰啲咧，你講嗰啲副乳咧就係、是、即係好似粒麥咁啊，佢話完完全全係一個乳頭嘅形狀嚟嘅，咁咧仲係有奶滴出嚟添，咁阿牛牛就話我做唔到啦，因為裏面有乳腺，有乳腺先會有奶滴出嚟。冇辦法喺呢間 clinic 裏面做，我寫個電話俾你，你揾呢一位嘅外科手術醫生，因為你個手術唔細，唔可以就咁割咗佢，要喺裏面成副嘢攞出嚟唔要啊，即係連個乳腺都攞出嚟唔要啊，真係要，咁先做到。我話喂，你有冇影低佢？佢話個女仔唔俾佢影，佢話佢都係第一次見，佢睇書睇好多，我睇書都睇好多。 係咯，我睇上網講啲鹹濕。鹹濕網頁都有成日講嘅，咩三個奶， 我真係未見過，仲要係即係滴有奶滴出嚟就真係，梗係更加奇聞，因為 啲曲奇餅咁好食啦， 係 BBS 啊屌，係嗰個人去揾牛牛做呢個手術啊，咁我都想睇下，即係我真係睇書又睇得多啊，真係見又未見過，我都真係想見一鑊，咁啊嗰、那個牛牛話：我就問牛牛要點做個手術，佢話好大工程啊，因為佢裏面有乳腺有剩咧，切嗰扎嘢又唔細啊。 係咯， 即係你開嗰刀啊，應該唔方細得去邊噶，好撚大刀啊，仲要係。咁啊，講翻阿 DBS 同阿妹有幾樣嘢好似，你做乜文腳嘅老友？ 哦，呢、這個係乾坤嚟嘅。 屌你，我俾你寫下代底啦，不如你寫啲乾坤嘅代底啊，咁啊勁啲啊！有一次，嗰條女同我講啊，佢話同我寶寶龍講，喂啊小姐啊，呢啲嘢去文好勁，我真係即刻諗到，你去文勁，你俾我查個代，如果代查完一個禮拜之後畫喺我塊面嘅話叫勁，屌你，我未見過代畫㗎，你見過代畫嘅未啊？我真係咁大仔未見過啊！ 但你唔會見好多代㗎，啊， 唔係成日都見，成日醫院都見人哋代，你見過代畫嘅未啊？ 我未見過， 係咯，我未見過啊！你得閒問下老友，話你個代係咪畫嘅？ 斷絕下先啦。 我谂你俾人打到鼻屎，咁有人真系一俾个袋塞落个口度啦！我睇咁多咸片都未见过袋滑嘅，佢叫我阿宝宝龙查嗰只嘢就系话查滑嘅，冇皱纹，我真系查嗱女，你俾我查个袋一个礼拜，嗰啲人咪成日影咩鱼雾帘啊，又去皱纹，你影个袋啊嘛？嗱，你话你有春袋，我查你一个礼拜冇纹噶，哇咁捻样，我谂你嗰支嘢啊，唔系卖断市啊！你嗰间公司上市啊！我谂屌你老味踩死人啊！香港，屌你争你买你啲股票都唔理死你几捻多人啊！屌你老味，你袋都查得滑，屌你老味块如何之冇皱纹啊！屌你老味查得连孖都捻到爆开添啊！呢皮咁啊，讲捻翻阿 DBS 同阿妹嗰单嘢，有几个人好似嘅，我识嗰啲女亦都好似嘅，唯一一个唔同嘅系大提琴，我次次同啲女仔都我冇扮过嘢噶，我而家讲我嘅兴趣俾大家听，我好中意听管弦乐，我好中意睇书，我好中意玩音乐，我好中意睇歌剧，但系冇人信噶开头，但系识落我啲人一定会信。有一次我同阿妹讲，喂，九石让嚟香港，买埋你飞好唔好？阿妹就系讲咗四个字，屌你老母！ 你做咩唔买埋我张飞？ 阿妹真系咁同我讲，屌你老母！咁我同宝宝龙讲，哦，买你张飞好唔好？阿宝宝龙就喺度食紧花生，黐捻线，真系咁讲啊！咁我之后咧就问阿大提琴，我话喂，买埋你飞好唔好？喂，九护士，你买嘅时候拍硬档，帮我买多两张，我啲学生都想去。之后咧，香港艺术节有一个嗰啲叫做。古巴嘅玩拉丁美洲音樂嘅樂團嚟香港，我就同阿寶寶龍講：喂，買埋你飛好唔好？屌你老母！我成日都俾人屌，我成日俾人屌老母仔，因為我買你飛。有一次咧，譚粉嚟香港，我同阿寶寶龍行街，我就好衝動咁買撚咗一張飛同寶寶龍聽，寶寶龍一路聽一路望住。买呢啲飞屌你咩？系咁又屌我， 喺度 rap 紧， 佢话好捻眼瞓，咁之后真系瞓捻咗，屌你老味！咁我有一次同阿妹讲，喂， 中唔中意聽音樂會？喂，正啊！李克勤，我唔係啊，聽呢啲有冇興趣？佢同我黐鳩線。我話俾你聽，條條女都同我講話，哇！我中意個男仔點點點，我以為啊嚇，即係啲男仔會聽下啲 opera 咁樣，咁你個人會即係啲女會中意你多啲，原來唔係。發覺而家你一中意聽啲，次次都俾人屌落。 你話俾人聽你係機師啊？ 有日日打啊嘛， 隱形戰機唔係。 我有打隱形戰機打得好叻噶，我係機師咩機師啊？打飛機機師，我反手打啦，正手打啦。機師咦？你機師點著噶？機師著短褲啊？點解開伸隻手入去打飛機啊？我無時無刻都打噶，屌你老味！機師有咩制服噶？飛機杯咯、啊。嗱，如果你想知道你个男朋友点解，我哋讲呢啲话上去睇一睇一本《东周刊》。《东周刊》上面咧就话有条卵样咧，话有呢个强迫性讲大话症，话自己系机师。我话俾大家听，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女人系咪空姐，你想同佢，你问呢个女人系咪空姐嘅时候，你有咩嘢可以证实佢系咪空姐？第一，空姐一定唔系处女嘅，通常做空姐都系靓噶啦，后生俾人沟捻住啦，屌你老味！佢嘅性经验一定好丰富嘅。嗱，我话俾大家听，空姐唔好打柒我啊。第二样嘢，你想知道男朋友系咪机师咧？你睇下佢出嚟嘅时候会唔会着短裤，同埋将啲飞机杯摄喺个身度？一个正常嘅机师系会将飞机杯摄喺个身度，因为佢方便随时打，反手又得，正手又得。我同阿笋哥都不讳认自己系一个飞机师， 我系一个系专业机师， 专业机师啊！ 驾驶年期都好高啊， 都驾驶咗十几年啦。屌你打长途又得，我哋次次系屌长途机啊！屌， 我都系短途 机啊！屌，载客又得，唔载客又得。好坚啊！我哋好老实讲，边有咁捻多飞机师，边有咁捻多空姐，你识捻到啊？晒咁收皮啊！ 同埋机师好少系靓仔嚟嘅，又 同埋要读商学位， 系咯，即系 同埋好少后生。 机师我啊去国泰城做过段时间，通常都系啲肥仔、肥佬啦， 长坐啊嘛， 咁成日坐， 同埋机师工龄好短嘅咋。 系咯，你去到唔系食啊瞓。 通常四十几欧就退休啊。 系系系。 因为坐到腰骨有事，同埋年纪大退化咗。有一样嘢，原来机师系好苛刻嘅。如果我讲错咗，大家矫正翻我啊。话说当年小弟有钱嘅时候，都投考过石岗，谂住去揸飞机啊！真系真系去揸。咁咧，佢就同我讲：，喂，你知唔知机师英文要好好噶？我话我会进修下噶，咁样啊，都信住你先啦吓，你啲英文都唔得，因为我头先佢真系用英文问你噶嘛，咁用啲好生硬嘅英文答佢啊，咁佢就同我讲，你有冇近视啊？我话我冇，不过有散光。佢你摸下眼镜，你睇到几远嘢？我摸下眼镜，三尺都睇唔到，佢想吸线咁滞啊！佢话咁你啊，医好只眼先再嚟啦，啪一声吸烂咗先。原来咧喺摸咗眼镜。三尺即是大约十尺左右呢要睇啲嘢係 sharp 嘅。佢俾啲嘢你係好苛刻嘅，即係你唔好諗住個字牛腩撚大隻，屌你咪豆豉咁撚細粒，因為我嚟睇儀表板，原來佢話。即係真係我嚟睇儀表板上面嗰粒字，屌你諗咩豆豉咁撚細粒，我而家都老花啦，睇條撚啦，原來你四十幾歲老花你唔使自己做喎。真係喎，我問嗰啲友仔，啲友仔話俾我聽係喎。即係如果你一樓老花四十零歲退得型就諗都唔使諗。 咁啊，而家同埋有咁講，飛機根本都唔使人揸嘅。 係啊，同埋而家以前啊揸飛機，你讀書讀得叻嗰班少啊，有好多嘢你可以揀，我可以揀做律師，我可以揀做醫生，我可以唔揀揸飛機。而家香港八間大學啦，細佬，屌你老味，數埋一大攞啊！大學 好少華人啊，飛機師 係咩？我見好多華人喎、 啊。我上次咁啱喺國泰做嘢，就見到有一個女機師入邊。 靚唔靚啊？ 系啦，好普通。 大唔大波嘅咧？ 唔大波。 系，但系我见嗰啲机师通常睇咸片嗰啲空姐，我嬲閪屌。 好啦，呢就 系咁啦， 所谓。